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 万事沧桑，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。潮起潮落，始终不会真爱的相约。 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